听见经典，听见成长。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的声音，北京体育广播，国际台新闻广播。 我是美朝集团董事长张晶， 我是华日家具的周轩， 我是叶之峰企业董事长张军， 我是国华首饰总经理王毅，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方华， 他是来自于北京七彩云南商贸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董力，大家欢迎您的到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携手合作伙伴诚意奉献 RBC 精英会。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 RBC 精英会，我是主持人方华。首先为大家公布一下上周日的获奖名单，上周日获奖的是180尾号6609和186尾号7887的两位朋友，恭喜你们获得的是由双安商场提供的价值800元的德国奈赫曼威士忌的玻璃杯四支。好，那么接下来为大家公布的是本期节目的有奖互动问题，我们的问题呢就是一嗨租车目前在全国有多少个网点，答案也会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请您仔细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您要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微信公众号，把您的姓名电话以及答案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依然会从中抽取两位朋友送出我们的奖品。我们今天的奖品呢是一嗨 NBA 官方联名限量版的篮球一个，这对于我们的篮球爱好者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礼品啊。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广播城市广播共同播出的 RBC 精英会，新闻广播首播时间每周六日15:25，城市广播播出时间每周六日19:30。参与节目请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公众微信号。那好，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本期节目请到的嘉宾，今天我们请来的是一嗨租车品牌营销总监王辉。您好王总，欢迎您来做客节目。 哎，方华老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现在呢已经是12月份了哈，18年的最后一个月了。那么在即将过去的这一年当中，一嗨租车在品牌建设上都有哪些亮点呢？您今天给我们介绍一下。 那2018年呢，我们依然是依托品牌代言人斯蒂芬库里，那么策划了很多影响力呢不俗的这个传播的案例。 嗯， 那么比如说9月份呢，我们策划了这个库里的中活行的这个联合的一个案例，那么还有就是库里今年和这个腾讯视频和一嗨联合拍摄这个纪录片三分信条，那么在网上呢也是获得了超过3亿的这个点击，那么现在数据可能更高了。 哦，嗯，每天都会在叠加哈。 对对对，这片子拍的是还是非常有这个精髓的，也建议这个网友们或者听众们啊可以去听一下。 嗯，纪录片的名字就叫三分信条是吧？ 对对对，这个片子网上很容易搜到，就叫三分信条。它是讲了一些关于 Steven 的一个创业史发迹史，那么其中有一些部分呢和一嗨呢有一些这个正能量的一个相融合的地方。 嗯， 所以我们有一个结合。 嗯， 那么除了在围绕库里的这个活动以外呢，我们还跟 NBA 发生了很多精彩的故事，那么在 NBA 的这个赛事当中啊，做了很多线上线下这结合的这个整合营销传播。 嗯 嗯，包括冠名了腾讯体育的 NBA 直播，那么很多的网友啊听众啊在视频在线看 NBA 比赛的时候都有看到一嗨的露出。 嗯， 因为一嗨呢一直比较关注于体育营销，因为主要的核心受众群体呢，它的篮球的用户和租车的用户还是高度吻合的。 嗯， 喜欢篮球的朋友们呢，一般都是可能比较喜欢运动啊，崇尚于旅游啊，爱好于出行啊。他和这个租车的出游，那么带朋友出行，带家人同行，都是非常贴合的。 嗯，反正都是好动的一群。 对，那么其实我们 通过这些年的和 NBA 的合作呢，也结成了一个长期的一个市场合作伙伴关系。 嗯， 那么和这两年和斯蒂芬库里的这个品牌代言也是渐入佳境，大家对于一嗨也有了一些深入的了解。通过这两年的这个体育赛事的这个营销，还有我们体育纪录片的一个拍摄， 嗯， 那么将一嗨的这个正能量的这个品牌内涵，还有汽车共享新出行的这个模式，逐渐在这个更多的年轻人当中呢，引出更多的关注和共鸣。 嗯， 这也是我们这两年的一个传播的一个方向。 嗯，就一嗨租车和体育营销结合在一起，其实大家共同的一个就是时尚运动这样的一个感觉，是吧？ 对对，其实一嗨这两年都是打这个时尚租车的一个理念。 嗯， 那么我们在车型的选择上也是偏重于更适合于年轻人体验的一些新款上市车型，SUV 车型为主。那么还会有一些这个市面上科技感很强的一些新能源的车型。包括今年上的这个荣威啊 ，RX 五的 ERX 五版本， 嗯， 也是很多的用户都非常喜欢。 这个车型本身它是那种运动版的哈， 对，它的 SUV 车型在新能源车里是比较少见的，空间比较大， 嗯， 那么它的续航里程也很长， 嗯， 对，在北京现在很多门店也能够租得到。 嗯，那我们现在都知道，其实中国的交通现在已经到了快速发展的阶段，尤其是中国的高铁，那在全世界都非常领先的哈。 嗯， 那么高铁现在呢，正在我们整个中国的版图上构架这个八纵八横这样的一个网络。其实在节假日的时候哈，特别多的听的朋友说啊，这次节假日出行可不能开车，会堵车，然后一定会坐高铁。 嗯， 但是有人说会说，哎，那高铁下了高铁之后怎么办呢？ 嗯， 就这个路线的空白哈，很多人就会想到，哎，我可以租车去旅行， 嗯， 是吧？ 嗯， 所以这个是不是对于一嗨租车来讲哈，它既是一种新的机遇，也是一种新的挑战呢？ 对，因为这两年中国的这个铁路发展，这是可以说就是高铁的布局已经是全球非常领先的了，在亚洲也是里程数最高的了。 嗯， 那么一嗨呢积极响应国家的这个出行的号召，顺应市场和这个用户的需求，我们呢也制定了这个发展的门店和拓展的城市的一个需求的调整。 嗯， 那么目前我们是分布在高铁沿线的一个战略规划，结合城市的人均 GDP，以及居民的这个平均消费指数、旅游收入等经济数据，然后综合来建立这个开设网点的这个数量和布局的位置。目前就是一嗨已经在全国超过50%的高铁站建立了自己的服务网点， 就是高铁身在哪儿，我们的服务网点就落在哪儿。 对对对，就是主要是覆盖一二三线的主要城市， 嗯， 旅游城市，那么还有一些新兴的城市， 嗯， 解决大家出行当中呢，就是最后的这一公里，嗯，可能说最后的10公里吧， 嗯， 对，因为一公里你可能还能走一走，但是如果这是不干不尬的这么一个距离，其实大家还是挺头疼的。就为了这点距离，可能我开一辆车，我中间要耗2-3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在路上等待等候。 对， 堵车呀，或者有可能会有一些雾天啊、碰撞啊，都说不好的这种情况。 嗯， 对，那其实现在就是机场啊、高铁呀都这么发达，所以我们租车也是解决大家这个痛点的问题。 确实我觉得这个一方面是面临的挑战，因为高铁发达了，大家可能自驾的车的这个机会可能就少了，不愿意开车，但反而呢，你因为下了车站之后到旅游景点这一段的距离是就没有办法解决的，还需要这个租车。其实前不久我自己就遇到了这样的一个事情，在上个月因为去参加一个亲戚的这个婚礼，在外省市，恰好他那个地方呢也是个旅游城市，那么我们就提前去了2天，我们因为就要开车去确实有点远，而且他那个地方还不在城市里，还在下边的县，所以是自己开车去呢，10几个小时觉得会很累哈。然后我们就是坐这个高铁去的，然后下了高铁，因为提前2天去想去周边去玩一玩，恰好他周边因为他是旅游城市哈，哎，就想到怎么办，就去租了一个车，租了2天的车，然后再去参加婚礼，我觉得特别好。 特别舒服这种感觉。 对对对，嗯，对，这样比较灵活，然后也比较自由，然后也不是用受制于说这个车我随时打车可能也不一定能打到， 因为打车也很麻烦的，因为还有50-60公里远，还很远。 那蛮远的。 对，所以只能是自己开车比较方便。 对对对，尤其现在可能比较冷了嘛，12月份天凉了，更多的用户可能就会偏向于说我飞到更远的一些地方然后去过个暖冬。那其实在就是春夏的时候呢，更多的用户就是在周边的3个小时以内的高铁距离能到达一些城市旅游还是非常频繁的。 嗯， 对，那可能你周末就出个行，那不一定非得说等到这个5一、11大假的时候。那因为这两年有这个高速的免费嘛， 嗯， 所以很多这个车主都是有经验的，知道开车会很头痛， 是这样。 对，所以这个租车的话呢，越早预定越优惠，大家就是已经很知道我们的这个预定的一些这个小窍门了。 其实我觉得现在租车已经成了某些人的生活方式。 对，因为现在年轻人这个从我们的这个数据上来看，他的年龄是每年都在这个有一些递减的。因为他随着这个大学生毕业然后步入社会，更多的人在一线城市想去打拼崭露头角，但是他在工作当中这么忙碌然后压力大，没有地方去排解，然后自己可能也没有这个牌照，买不了车。 对， 所以很多年轻人就会可能几个朋友一块儿经常轮流一块儿租车出去玩。对，这是一种新的年轻人的生活方式。 而且高铁加租车的这种模式也是比较合理和快捷方便的哈。 对对对，因为现在高铁大家也知道这个体验服务都是很不错的，包括现在甚至你在高铁上都能叫餐了。 对对 对, 对， 是这样。 大家在高铁上不是说原来坐铁皮火车的那种感受了，还是挺舒服挺快的。那么下来以后一嗨的网点，我们基本上都是在高铁站内就有柜台，然后在高铁门口的停车场我们都是有可以发车的这个员工指引，那么你提前会收到短信告知你这个流程，所以你一键都是在网上操作以后都是很人性化的一个服务过程。 刚才您谈到了一点，就是说那一嗨在布局的时候它是首先有几个这个数据依据哈，一个是这个城市的人均 GDP， 居民的消费水平的指数，旅游收入等等这样的一些数据哈。那么我们也知道其实有些旅游目的地可能当地的这种 GDP 的指数和人的消费能力并不是特别高，但是它却是旅游的这个旺季， 大的城市， 对，它可能不是一线城市，它可能2、3线省着甚至更小的这些地方哈，比较偏远的地方哈。那么对于这些地方我们有没有落地规划，有没有网点？ 那当然有。其实像您说的这种城市啊，那稍微大一点的比如像青岛啊，然后桂林啊，阳朔，甚至那小一点的阳朔呀，婺源呀，但这种城市可能你平常不会想到说就专门会去，但是它到那个季节的时候真的是特别美，值得你去跑一趟。那我们在当地呢都是有这个直接有网点的，像马上12月份通车的这个杭黄高铁，那么它从杭州就能直接开到黄山。那么以前就这个泾县这个地方周边有很多风景很美的地方，甚至你之前在一些攻略上很少有见到介绍，但是如果你开车到黄山的话，那肯定就会周边租车的话就会去玩一下，还是非常推荐的。 另外比如说像香格里拉呀，稻城啊，这些在高原地区的这些旅游城市哈，咱们有没有布局？ 我们在这个青海、新疆、西藏，那么这几个西部的这个大省呢都是有比较全面的一个布局网络的。那么这两年就是去这边走这个青藏线，然后滇藏，然后川藏，然后去西藏，然后包括进新疆喀纳斯，甚至很远的一个地方，就是一嗨都是有网点的，就是你高铁或者是火车机场能够布到的地方，基本上都能有一嗨的网点，有服务人员。而且有一点，我们是全部直营的体系，所以你不用担心在很偏很小的城市可能这个服务就不一样了，车况啊车型可能不好了，这个车是不是不安全，都不会的。 其实由于就是这个我们刚才 提到的这些地方哈，反而大家自驾游的时候更能享受到那些原始的美丽的风光， 更愿意自驾游实际上。对对，这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自驾游已经取代了这种大巴传统旅行社的旅游方式。因为在国内的话，语言大家都是通的，各地的美食啊，然后风光啊，风景啊，都想自己跟家人去分享， 那么不想更多的商业去介入嘛，对，所以在自驾过程当中呢，会发现很多旅途中的美好。 那目前来讲，一嗨租车在全国部落有多少个网点呢？ 那么一嗨截止到这个月的话， 我们现在有4458个网点。 4458个网点， 对，已经超过300个城市了。那就这个数量，就您自己感觉来讲，您觉得达到了你们的预期的目标吗？ 这个数量应该还远不够， 远远不够你们的规划。 对，这中国这个幅员辽阔嘛，然后加上人口分布也是比较分散的，那么我们现在只是集中是在二三线城市，那么在一线城市已经密集的情况下拓展到二三线，然后最深也就在四线城市左右。那么还有很多城市随着它的这个消费的一个升级，然后随着人们这个对生活方式不断的追求，相信有更多的地方会对租车有更多的需求。我们是去有这个拓展的方向。 是的，您看啊，虽然一嗨租车它是一个租车的行业，但是它是确实和旅游是密不可分的，是吧？对，而且我知道你们在前不久中国旅游协会主办的中国服务旅游产品创新大会上，你们获了奖是吧？对对对，因为这个是中国旅游协会呢举办的第一届，那么他们的这个奖项的这个口号叫中国服务，因为就是像中国制造这个标签大家都已经是耳熟能详了。那么我们现在想在旅 那么和这个美团点评、高德、微信支付， 这些都是大家特耳熟能详、 必须要 用 得到 的 东西。对对对，那么租车也是出行这块唯一一个这个获奖的一个品牌，那么也是非常的荣幸，也给了我们这么大的肯定。然后我们也是希望也还有这个匠心的精神，然后为更多的客户带来更有品质的出行体验。 所以租车这个行业一定是跟着人们的生活的方式的改变相联系在一起的，是吧？ 对，那么相信未来就是我们也在不断的去调整和升级，然后把我们的服务可能做到更人性化。那以前都是需要去有个纸质的协议啊、工单啊怎么样，现在我们都可以免押金、 哦、 对，像您就如果有支付宝啊，有这种支付的这个信用分儿、那么满足一定的分数我们就可以免押金， 越来越方便了。 对，像没有信用卡的人现在也是可以租车的了。 哎，那目前我们一嗨租车都有哪些业务呢？ 那现在其实我们有一部分呢是依托于全国的门店，那么我们可以自驾租车。那么如果您在一二线城市，那么有一些包车或者是企业的这个用车的服务，那么一嗨也是有这个高端车型的一些这种带司机的专车服务的。那么除了这两块，我们还有国际租车的业务。其实根据你的长短途的这个时间的需求，根据你车型的大小，上到53座的大巴，那么下到这个2座的小轿跑，我们都会有的。对，所以在一嗨的这个 APP 上面，你都可以一站式解决。 真是有了 APP 之后就特别方便了哈。哎，那这个咱们的 APP 上有没有这种功能？就是比如说我到了一个城市之后，我并不知道哪里有这个一嗨租车能够租到哈。在 APP 上有没有这样的这个定位显示离你最近的一嗨租车的点在哪里？ 有的，有的。如果你是在某一城市登录的话，那么可以看到最近的一些网点的指示。那么包括我们在这个你找网点的时候，可能没去过这个城市，那么会有一步一步出站，然后怎么走，然后能到什么地方，然后在多少米。 然后有一步一步的这个地图的一个指示， 嗯， 对，包括你可能在周边需要加油还车， 嗯， 然后我们也会提前告知，这个短信推给你， 嗯， 那么最近的加油站在多什么地方，然后怎么过去。对，如果再不行的话，我们还会有人工的这个工作人员，当地的这个工作人员提前会有这个手机或者是短信和你联系。 那我可不可以提前预约租车，就是比如说我定了几点哈啊，今天下午2点我到机场， 嗯， 能不能把车直接给我送到机场， 嗯， 我从机场开车就走了，有没有这样的服务？ 送车上门或者是这个上门取车， 哦， 取还车这种的服务， 嗯， 也是有的，对对， 嗯， 因为有一些这个城市和这个网点我们是开放这个服务的， 嗯， 当然可能会收取个20到50元不等的，可能有一个 费用， 对对，有一个额外费用， 嗯， 但是还是有这项服务的，它对一些商务人士啊， 嗯， 还是非常便利的。 嗯，那对于有的来讲，可能我在这